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平凡世界的声音，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。当你听到，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，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，陪着你， 陪着你。中午十二点，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那继续我们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别忘了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今天你依然可以在这里面点播你最想听到的歌曲。我们先来听到开场曲徐佳莹的声音。佳莹心里面住着一位18岁的少女，她和陈洁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陈洁仪的那种喜欢你是走遍各地看山还是山的喜欢，

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 分离者刚刚写信告诉我说，高一的那个夏天的周末，全班女生围着教室里面的电视来看《薰衣草》，但是呢，我没有看，可我很喜欢这首歌，一听到开头就感觉还在那间教室里面。那个时候的我们买了无数个薰衣草的瓶子，包括各种文具店都在卖薰衣草味道的信纸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写信，只不过很少投进信箱了，只是偷偷的把这封信装进一个喜欢的人的书包里面了。这是刚刚这位叫做分裂者的小伙伴在平台上给我写的信，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，回复关键词故事，那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还有关于这首歌你最深刻的记忆。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，你才会给安慰，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，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，我乐观却疲惫，因为太怕失去你，所以连快乐里装满伤悲，你不曾发觉，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，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，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境界，爱少得可怜，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，感受你爱我 你爱我。

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，柔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梦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。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，柔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梦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。 来自邝美云的《堆积情感》，这已经是30年前的专辑了。1988年的邝美云，1988年的《堆积情感》，这张专辑是五首广东话歌曲连同五首普通话歌曲穿插编排的。像这样的歌就得时常背着点，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嘛。一方面呢，也是陪各位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；另一方面呢，背点这种经典的旋律、经典的情怀跟亲戚，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。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。明天我们继续点歌，我是思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。 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，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，摩擦出回忆的泡沫，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我。